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地球上？欧洲空间局为纳米卫星，米勒的学生们建造了五颗排球大小的小卫星。这种能自由飞行的小卫星直径20厘米，重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。